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。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上个硬床，把爱往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。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，理直气壮 的承诺，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，并且随着气温降低，湿度增大，将有轻雾或雾的天气，能见度有所影响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白天天气转阴，预计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，气温有所回落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转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古典也流行。 2018年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看到听众朋友们的微信，然后还记得昨天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悬念是吧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把爱迪生柯迪诺在昨天没有听完的花腔的那一段来听完。前面是来自伊彭尼玛的女孩。 Porque estou tão sozinho? Ah, porque tudo é tão